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本期的这个乌鱼来了，我是吴建浩。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哎，今天呢一块儿来说一话题。 嗯 啊，其实咱俩也算好朋友了哈。 什么呀，朋友是那么简单的吗？ 对对对对对，不算好朋友，就是在节目当中虽然有时候会互损， 嗯， 节目下边关系更烂。就是节目下边还算半个朋友吧，对吧？今天来聊聊这个和好朋友之间的一些事情。 嗯， 有哪些快乐的瞬间、好玩的事情，就仅仅是和好朋友之间的。 其实想想，应该还是挺多可以说的事儿。 对，但是好像就是说给外人听，外人觉得有意思的不多。 哦，还真 是 有的时候你的点就是你跟好朋友知道。 对对对对对对， 嗯， 而且这是可能是多少年来积攒下来那么一个笑料，就是每次用每次都响，每次都笑，但是搁别人那儿，别人都看傻了。这俩是不是有病啊？这笑什么呢？ 对 吧？ 不知道你在笑什么。 对，来吧，一起来聊聊这个和好朋友那有哪些快乐的瞬间。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Por si quieres practicar, lo único que estoy diciendo, vayámonos conociendo, es lo que está proponiendo. Oh, oh, oh. Nos vamos entusiasmando, todo nos va recitando, qué bien lo estamos pasando. Oh, oh, oh, me enamoré, me enamoré, lo vi solito y me lancé, me enamoré, me enamoré. 好的，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说说和好朋友有哪些最快乐的瞬间。欢迎大家随时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资讯。我们来看看经验啊，巧工匠，哎呀，是耗时了7年雕刻了18米红木的《清明上河图》。你想，哎，《清明上河图》，咱们就光从那图来说啊， 嗯， 非常复杂， 对， 对吧？ 对， 人物又多， 嗯， 然后这个景色又多，而且这又长。你看人家用这个7年的时间雕在红木上18米的《清明上河图》，非常不容易。来看看江苏南通海安的工匠呢，耗时7年雕刻了一件直径1.5米、长18米、重20多吨的《清明上河图》，画面场景生动逼真，人物栩栩如生，树木经脉清晰可见。 嗯，这个真的是匠心。 对， 嗯，继续来看。空巢青年之前只听说过空巢老人啊。 哎， 来看空巢青年呢，指的是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父母不在身边，朋友也不是很多，独居单身。目前呢，超过5800万人在中国过着一个人生活。那其中独居青年，指的是20到39岁，达到了2000万。那单身的人群最多的城市排行榜的前5名是北京、深圳。上海、广州、成都， 哎， 这其中有你吗？ 有你吗？ 哎，我 啊，肯定有我呀， 没有我啦 啊，就是这个。其实我跟你说，还好还好啊，就是有点落差，懂吗？不懂。 不是，我其实觉得， 嗯， 我其实真的觉得，有的时候一个人生活的时候， 你说的是有的时候。 啊啊！ 就是一礼拜给你那么2-3天，哎呦痛快，可算没人管我，哎呦自己挺舒服。但 是 这一年让你天天，哎，一回家就一个人儿。哦，你也知道我家住那别墅300-400， 太大了， 对对，太大。 偶尔碰到阿姨在收拾房间，收拾完也就走了。 真好意思说呀，我这40平米的房子呀。好吧，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啊，来看 配合你的吗？ 对对对， 嗯， 当那个牙买加的爸爸遇上中国的儿子，来自牙买加的克里夫呢，已经是在中国生活了14年。2年前呢，他领养了一个出生于河南的中国小男孩，取名为诺亚，那意味着呢新生命。外国人领养中国孩子呢，其实并不少见，但是黑人领养还是极少数的。那小诺亚的生活习惯呢，很西化，说英语，喝凉水。尽管呢不是这克里夫所生，但是呢他的行为态度和养父特别的像。热情搞笑，经常呢冲陌生人大喊 hello， 然后呢这个克里夫呢和诺亚也是出门经常被路人问，哎，你这个皮肤是黑的，你家儿子怎么这么白呢？克里夫也表示了，说孩子长大之后呢会把他的亲生妈妈在 介绍给他，他也会让这个诺亚自己选择和养父在一起呢，还是回归亲生父母家庭。对孩子来说，重要的不是拥有，而是帮助他成为最好的自己。 真的是没错，你看跟着爸爸学得非常的就是热情， 对， 非常开朗， 而且穿这个服装也特别西化， 嗯， 对吧，穿一个小西装，而且亮亮的那种， 嗯， 特别好玩。 对， 嗯， 继续来看，这是一位好爸爸。来看另外一位好爸爸啊， 哎， 来看是怎么回事。这个男子爱猫心切，报了假警了，说我儿子被这个防盗窗给卡住了。那近期呢是家住在玄武区高楼门7号的韦先生就报警称他的儿子被卡在了这个居民楼4楼的防盗窗上，情况十分的危险。接到报警之后呢，民警也是迅速的赶到了现场。那民警赶到现场之后发现其实是一只猫，并不是小孩。民警就说这是什么，户主说这是我儿子，我一直都拿他当儿子。然后民警也是哭笑不得，但是呢看到户主最后抱着猫的表情，也就只能暗自太感慨一个猫奴又诞生了。 没办法，确实这其实跟这个上一条是连着的。 嗯， 空巢青年2000万，有1000万不是养猫就养狗呗。 嗯， 是不 是？还真 是，哎，就把他当自己的孩子。 现在不也有很多社交网络上说，哎呀，你看这个男孩子年纪轻轻的，怎么就沾了猫啊？就现在男孩子当猫奴越来越多。 对对，哎，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来看看，我想静静，静静是谁呀？啊，这个当你想静静的时候啊，但遇到了这个健谈的司机怎么办呢？日前有一家公司就推出了5辆沉默出租车，禁止司机驾驶的时候主动跟乘客聊天，车辆的这个前排座椅呢背后这个也贴有请坐，大家闭上嘴这样提醒乘客，司机不会主动聊天，除非这个乘客主动或遇到紧急情况时啊才会说话。我想静静，你想吗？ 其实这个，你想静静，我也想静静。 哪个静静啊？ 楼上的静静还是楼下的静静？其实这真的是有的时候你打车的时候，如果真的碰到司机师傅很健谈， 嗯， 就会其实挺尴尬的。 嗯， 你不想，尤其你不想说话。 哎，但是我怎么觉得正规出租车里边的每个司机都算还好，就大部分还好。 我正想跟您说这么一个对比，其实我觉得北京的出租车司机真的还好， 啊， 就是而且有的师傅其实你有的时候问他，他还不是很爱搭理你的样子。偶尔会碰到一个这样就比较酷。 嗯， 但是我前些日子去了一趟长沙 啊， 你知道长沙的师傅就比较厉害了。 嗯， 就是你千万不要回答一句，只要你回答完一句，接下来就有100多句在等着你，就是他会一直跟你聊，一直跟你聊。 嗯， 如果你不说他就帮你说， 就是瞪着你把车停在路边，哎姑娘我跟你说啊，这家菜你一定要去， 就说到你要回答为止。然后你一回来，他又可以借着你的话题再往下说。 你看看多棒啊！不成把他邀请做咱们节目得了， 给他1个小时的时间。 对，我觉得其实北京出租车为什么还好，就是其实我发现大部分这个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啊，都是会看一眼，比如说看你心情不好，人家绝对不会， 啊，对 对 对, 对 吧？ 对, 对, 对。 然后呢，或者看你这人家说一句话，你根本就不怎么说，人家就基本沉默。但是呢，就别打开他话匣子， 嗯， 打开他话匣子好像也是一样的， 哦， 对吧？也 是,、嗯，也 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啊。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吧，来看看耳朵不掏会堵塞耳道吗？得知真相的你啊，这个还不赶紧的去学习一下？很多人呢喜欢掏耳朵清理耳道，怎么一到早上这早饭期间就给大家讲这些呀？ 嗯，没有，不是故意的， 是吧？来说说专家表示啊，这个正常人呢无需掏耳朵，耳朵中的这些啊耳屎，耳屎啊。耳屎啊，能抑菌杀菌，防止病虫进入外耳道，阻碍声波对鼓膜的伤害等等，且一般会随张口啊、打哈欠等动作自动排出，所以掏耳朵反而可能引起像什么耳朵发炎呀，刺激这个耳屎分泌，形成这个 不太好的事情。 哎，对啊， 对，我们这条就赶紧过，不要再。 哎， 大家早饭的时间，或者是在想象早饭吃什么的时间， 没有人吃肉松面包吧？ 所以这条赶快过。哎，说起这个掏耳朵，我跟你说，前两天，算了算了算了， 对对对对对。 哎，我们继续来看一位高手吧。 嗯， 高手都在民间啊。福建安海的50岁的严明哲，从小就是一个天文迷。那么他将一块块直径大约24厘米的玻璃手工磨成了精度极高的牛顿式 反射望远镜的镜面，并且呢是自制刀口仪和跟踪器，那调整了精度和镜头的位置，就能够将木星上的云层拍得清清楚楚。 你看看，这真是高手了， 太厉害了， 这太厉害了。 嗯， 咱们再来看看这个看不清的买表，你还在用吗？啊，近日呢，国家质检总局也是从各大这个电商啊，共抽取了30批次网售买表啊样品进行了风险监测，了解其监测准确性。经检验的所有样品均未达标，专家也说了，多数这个买表啊无自净功能，粉尘污染会导致传感器敏感性下降，显示浓度数值不稳定。目前呢，未达标买表已经下架了。 嗯，本来就看不清楚的雾霾天，你再来一个看不清楚的买表， 哎， 真的没有必要拥有啊。 对， 继续来看一件比较感动的事儿，山东的老宋和广东的老吴。 嗯。 在流浪中相识了，居无定所。老吴照顾着腿脚不便的老宋，那两人呢是一个乞讨一个拾荒，精心抚养着几只流浪狗，而且把他们当成是自己的孩子。那他们平时吃一些剩菜，却把鸡蛋和肉都省给狗狗吃了。 嗯 嗯， 哎呀，这非常感动的事儿啊。 是 啊，再来看一个年轻的情侣啊，年轻的小情侣们， 怎么一轮到你就是这种不太好讲的事儿？ 年轻的小情侣们啊，高峰地铁敢秀恩爱啊，一路拥吻5个站。哎呀，日前呢，这叶小姐爆料说，8号的这个晚高峰啊，一对这个年轻的小情侣就在这个地铁上倚着栏杆啊，这个亲密的拥抱，不顾旁人的眼光，拥吻了5个站才下车。叶小姐说呢，当时啊，她挨着他们旁边的还有一个高中生。他认为呢，情侣这个即使啊，真的其实你们很恩爱，还是应该注意一下这周围的环境的 啊，是 选择一个地方，对吧？ 对对对， 最起码背过身去吧得。 尤其看来身边如果有未成年的孩子 啊对， 不要秀恩爱了。 其实就是说，你说搭地铁上这么多人也挺挤的，对吧？就别再是不是？ 他可能。是不是就是因为觉得太挤，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们？反正大家都挤着， 很尴尬。总之很尴尬。 对他，尤其他们身边的人， 注意自己的言行。 嗯 嗯。 再来看看一个女孩吧，为了挽留男朋友啊，也是相爱容易分手难的事儿。 嗯。 20岁出头的小刘呢，和男朋友分手之后，情绪非常的低落，就听朋友说，就有一个可以做法的人，法力高强，于是小刘就找上门去了。哎，结果最后也没有用，花了3万多却等来了男友早就结婚了的消息。 嗯，哎呀，这里是大型相亲节目。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啊，说好朋友这个和那些最快乐的瞬间、好玩的事儿，赶紧把这些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起来听一首歌吧，飞儿乐团的《我要飞》。 伤悲，一直接近光的感觉，自由是梦想，无边无际的能源。我敢飞，有梦就追，依旧骄傲尊严的美，巨大的考验，现在就要跨越。飞飞飞飞飞飞，我想飞，追追追追追，绝不后退。飞飞飞飞飞飞，我想飞。我要用你飞。 的能源，我敢飞，有梦就追，依旧骄傲尊严的美，巨大的考验现在就要跨越。飞飞飞飞飞飞，我想飞，追追追追追，绝不后退。飞飞飞飞飞飞，我想飞。 我要飞。 我们今天真的是要聊跟朋友在一起高兴到飞起的事儿。 对，其实有的时候和朋友在一块儿就是这种，就是很放松放纵啊，就是很开心的这种事情，就是感觉自己要飞一样，是吧？ 干点别人理解不了的事儿，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我记得就是我们也不是经常嘛，就是会就有时候就不用去哪儿，在车里边就能玩开心。 嗯， 就比如在车里边路过什么地点就唱起什么样的歌， 哦， 然后车上还有别人， 嗯， 尤其在点什么小好看小姑娘什么的，然后一块儿唱特别开心， 想要引起小姑娘的注意 啊。不是不是，都很熟悉的小姑娘。 所以我们女孩子好朋友之间的事儿就跟你们有关啊。 哎， 我们觉得特别爽的事儿就是一起骂前男友。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就是因为有你们这种看到漂亮小姑娘就唱歌的男生 啊。不是，我们是那种就是发自内心发自肺腑的忘我的那种， 所以就不可救药啊。 啊，你们不懂，你们不懂，你们不懂， 是不懂，所以骂你们嘛。 所以今儿这话题甭聊了。 翻脸。 对，就爱不疑他说了，说和朋友啊一起这个做运动的时候那是最快乐的。 嗯， 啊，这是两个人都好运动， 赛跑， 哎， 嗯， 或者是俩人一块儿这个健健身啊，对吧，一块儿这个打打球啊。 对，我， 嗯， 我觉得朋友分两种，一种是爱好特别一样，一种是特别不一样。 对， 嗯， 对， 我有一个很多很多年的好朋友，我们那天算了一下， 嗯， 大概在一起十九年吧。 哎呦，三十多岁的时候就认识了，看来。 然后就是他是那种全国飞去跑马的人，跑马拉松。 哦， 就是哪里有马拉松他就去哪儿。然后我就是一个一百年都不动的人。 对对对对对对，有这样的，有这样的。 然后就他就给我发各种的奖牌呀，啊， 嗯， 他在哪儿跑马什么的，然后我就是那个一直在为他鼓掌的人。 就是除了表情之外不知道该说什么。 还会说呀，他第一次跟我说，哎，我说你去哪儿了，嗯，他说我去南京了，我说你去南京干什么，我去跑马，啊，你肯赌博。 就是后来就还跟你联系吗？ 联系的少了倒是。 对对对对，其实这种事儿我觉得外人是不是特别能理解的。 嗯， 就我有两个朋友，他俩是夫妻， 嗯， 俩人都好这个跑马， 嗯， 都好赌博。不是，都好这个跑马拉松啊， 嗯， 然后呢俩人会骑行和跑马拉松，好这两个， 嗯， 然后就经常会这两个人一块儿就没事就跑了，来这么一趟。就所以说像这什么微信这个比这步数啊，我基本上走到两万的时候还在十名靠外呢。 哦， 就全就全是那种就没事自己跑一个，就这样一天四五万步。 嗯 啊，你说怎么弄这样呢？他们俩人就是 两个人唯一的爱好就是这个，有了孩子之后把孩子扔家，然后就让这个长辈们开着，两人开着车，上面带着这个自行车，去哪儿完全要不然就跑，要不然就骑自行车。 哦，我相信孩子大一点会带着孩子一起跑， 对，一定 应该也会有这个爱好。 对， 这个爱好真不错。 还有那种就是像你这种就是属于互补，这当然人是夫妻啊，互补。这女孩呢是从来都不动，这男孩呢也是爱跑爱骑、 嗯、 爱骑、 嗯、 然后呢这个女孩就给他做这补给，做补给就是后边跟辆车，他骑自行车啊，哎，你我觉得当时特别浪漫，但是后来一听就不怎么浪漫了。 怎么了？ 就这女孩拿着吃的边开边吃，吃完之后，哎，看这不成，太慢了，自己开到终点。然后呢，他其实就最多对自己做一练习嘛， 嗯， 然后就等半天，怎么补给还不到啊？然后骑到头之后，发现人家已经在那儿歇半天了， 吃的也都吃完了， 啊，对对对，跟朋友已经玩半天了啊， 多么可爱的女朋友， 对，啊、 嗯， 来，再看其他朋友哈， 嗯， 这个慢去他说了，说好朋友一起呢会打打闹闹的，一般朋友在一块儿就会这个恭恭敬敬的。 那还真是不太熟的时候， 哎， 可能刚见面的时候就会恭恭敬敬的 啊。 这个我觉得也是必要的礼貌，因为你不知道他的接受程度在哪， 哎， 对吧？ 对，说几句不太好的话， 嗯， 可能人家就接受不了了。 嗯啊，再来看看这位朋友说的，哎，就是跟好朋友最经常做的事情，可能就是一起打游戏什么的 啊。 嗯， 对，自己打游戏，就好像我发现现在好多就有一那个那叫什么？王者农药， 啊啊啊！ 啊，王者农药啊，人家叫王者 农药。 这人家我们现在九零后都这么叫啊。 嗯，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就无论是什么时候，一吃饭，只要凑齐五个人， 嗯， 来打一局，哎，五个真的五个人立马就已经变成一个编队了。 哦， 然后人家五个人就先一块儿。后来我们一想，有这样的朋友也不错，省饭啊。就是菜什么上来我们先吃，他们就先打，而且现在很多这样的朋友， 哦， 啊，也挺有意思啊，也挺有意思。 对， 嗯， 所以现在爱好还真得多点，要不然跟朋友都没有共同点了。 我跟你说，就这个东西还真是我一直坚持着，因为我这个智商好像不太适合打这种农药类的节目，不是那个游戏啊。 嗯， 后来呢就一直没打，然后你就跟人聊天，有时候聊不到一块儿，人家说点什么事儿，哈哈哈，人家一笑，我这好像，啊， 尴尬。 对， 来看这位朋友叫乱箭，说，说出一个梗啊， 嗯， 但就所有的人都没人知道，只有我俩哈哈大笑的时候， 哎， 这就是好朋友，啊， 这就是真正的好朋友了。 嗯 啊， 再来看，一成不是二成，也不是说一些琐事啊， 嗯， 还有就是漫无目的的随便逛逛，都是挺开心的。 哎，对，就是， 嗯， 其实去哪无所谓，关键就看跟谁在一块儿， 是， 啊，这特别重要， 嗯， 对吧？ 嗯， 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哈。仙女阿七他说了，想了这么半天，我发现我还真都是假朋友， 没什么带给他开心的朋友吗？ 我觉得也不一定，可能就是人家就各自这个朋友圈的性格也不一样。 嗯， 有我会发现你就都是挺好的朋友，但到一块聊的东西肯定不一样。 嗯， 对不对？ 嗯， 有些聊的你是不是？有些聊那你是不是？ 对，比如说 我是不是啊？ 比如说我们是一个文学圈， 哎，对对对对， 你们是一个英语角， 哎。哎，那边还有一个音乐趴， 然后聊的就不太一样了。 嗯，对， 哎， 嗯， 哎，还有这种就是，可能女孩之间发生的这种问题比较多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小姑娘，就是说她跟她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挺吃醋的，因为之前都是跟她玩啊。 嗯， 然后这个你的闺蜜忽然有了男朋友，可能就会冷落你了。 谁说的？男生们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哦，是吗？就是有了女朋友就冷落你们了？ 不冷落，我们还得给拆散呢。 好狠毒！ 对，你想想，你比如说七八个人， 嗯， 只有一个人有女朋友， 嗯， 而且我平时吃饭他带着，那你说这赖谁？ 哦， 肯定赖他呀。每次就见面的固定一句话的，哎，上回我不记得不是短头发吗？啊，不是那小张了。对，就然后后来人女朋友都已经适应了。 啊， 就是不听，哎，爱说什么说什么，自己吃自己的。 女朋友还能坚持跟他去吃饭 啊？对， 对 啊， 嗯。 后来女朋友一个，哎，不是那小张了。 还有比如说，嗯，和小伙伴在家里喝下午茶， 哎， 在家里吃火锅， 哎，对， 也是挺有气氛的。 对，但这个好像是女士比较多， 嗯， 女士比较多，好像男士这个在家里边做饭真不多，而且就尤其是，哎，还不，你还别说， 嗯， 岁数稍微相差大一点的朋友， 嗯， 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嗯， 其中有一个大哥哥， 嗯， 啊，岁数比较大的，他就来上我家吃来 啊， 然后他也好分配你，你负责洗碗啊，你负责端餐桌子，你负责怎么怎么样，然后饭我来做，哎，这样可能就好一点了。 所以说，你们如果都是同龄的话，比如烧个烤啊、涮个锅啊，都是那种都不干活。 啊、不不不不，有专业的 啊， 有专业的， 嗯 啊。每次都会叫上他，那目的其实就为了让他去考啊。今天和大家来一块聊的话题，就是说自己和自己朋友之间最快乐的瞬间。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人生有风，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姓，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已成功支付，哇，平安车险的微信支付功能也太赞了，方便快捷更安全，手机点一点轻松搞定车险。 平安车险，专业让生活更简单。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鱼。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九八六。 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语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江浩。 大家好，我是于思淼。 今天你说吧，你说吧，你是好朋友，你说。 今天我们 和大家说的话题呢是和好朋友有哪些快乐的瞬间，对不对？ 对。 欢迎大家随时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和好朋友之间发生的故事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多讨厌，不让别人说，自己说不清楚啊。 哎，你说好朋友之间是不是就像刚才那样，比如说？边吵边和好啊，边和好边吵啊， 什么时候吵来的？ 就女孩之间嘛。 我觉得其实就是 就恨我不理你啦。 那都是小时候吵，现在好像就一般就是互相这个埋怨啊、指责呀、再加这个各种这个挤兑啊，其实就心里边都没有什么，没往心里去，就双方都没往心里去。 不，有的时候也是真生气。 是吗？ 嗯。 啊，男的就不会，男的 生气之后说。别跟我说话，不想理你了。然后过个五分钟， 啊、 你帮我看这个好看吗？ 对，这可能就是朋友哈。 嗯。 和好朋友 有哪些最快乐的瞬间是今天的话题，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一起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我们来看看主人逃离大火，忘带了这个宠物猪，它奇迹的存活，苦守在原地。当一场致命的森林野火呢席卷而来的时候，家住美国的一家人呢也是迅速的撤离了。然而呢，他们忘记了把宠物猪给带出来了。没想到大火这个结束之后呢，这只猪还活着。原来呢，火烧起来的时候呢，猪就跑到附近的这个泥地里边挖坑，将自己捂在里面躲过一劫。 好聪明啊！ 猪鼻子都烤糊了。哎，你说它挖完坑之后，鼻子是不是得翘在外边？ 嗯。 是不是？要不然怎么呼吸呀？ 我想的是，还好火势不够大，要不然它就会变得很好吃。 人家是宠物猪，行吗？宠物猪， 哦、 宠物猪。 啊、 咱们应该说的是这个猪。特别好， 可能因为刚刚饿了。继续来看中国最小的背包客啊，4岁就徒步了大半个中国了。 哎， 来看江西上饶的女孩文文，今年呢是5岁，近一年来呢，她已经跟着父母徒步了大半个中国，被大家称为中国最小的背包客。 嗯， 不上幼儿园挑战川藏线，尽管这样的教育方式一度是引起了争议，但是的这个虎爸。这个潘土峰呢，却是坚持着自己的理念。一年来呢，文文变化不少，身体素质好啦，遇到困难也不会哭哭啼啼，而且呢是会主动做家务。那上小学的大儿子呢，有的时候也会请假和父亲一起徒步。 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来看看这个，这不是徒步了，这是外卖啊，这个骑手，女骑手，上海的外卖这个单王啊，就是说这一年卖的这个单是最多的。女骑手一年跑了2万多公里，上海呢约有8%的这个外卖骑手呢，像这个何文妹这样呢是女骑手，不停的刷手机，不停的抢单，不到一年，她共送了12214单外卖，跑了22412公里。送外卖的过程当中呢，让卖水果的丈夫呢替她不断的帮忙充电，而她呢每天都是有那么固定的一单是留给自己两个孩子的早餐。 好努力的一位妈妈啊！ 对，你想想，一般这个一年呀、啊，你开车2万多公里的时候，就是都算正常，就是都算偏，可能有些家庭算偏多一点了，2万多公里偏多了、 嗯， 对吧？但是一个骑手，人家骑着这个电动车或单车，跑了2万多公里， 真的是很 了 不起的一件事儿、啊、 嗯。 好，我们继续来看，有关健康的一些。小常识啊， 哎， 就8种疾病的专属锻炼法。那据美国罗戴尔生活网，我们来看看有8种疾病的专属锻炼法。比如说抑郁的话，就可以冥想打坐； 哎， 记忆力衰退或者是认知疾病呢，就可以打太极、 网 球、武术等。第三呢，就是如果你睡眠紊乱，就可以做做瑜伽。第四，哮喘呢，就比较适合有氧运动。还有呢，比如说更年期综合症啊，就适合瑜伽、普拉提。还有呢，就是我们经常出现的腰、臀和脖子疼痛呢，就可以多多的去做拉伸的练习。 哎， 还有呢，就是关节炎就可以比较适合散步和游泳。 嗯，这些是对大家这个肢体方面啊，就这个健康方面的提示。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脑力啊也会越来越差。 嗯， 对吧？比如说，怎么了？ 好惨，浑身上下 啊！对呀，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这个记性，哎呦，怎么这感觉岁数还没大的时候，这脑袋就不好使了呢？ 啊， 对吧？ 身边越来越多朋友说容易忘事儿， 这刚放下东西怎么就找不到了呢？ 嗯， 对吧？ 嗯， 一直找手机，哎，结果发现手机就握在手里，是不是？ 哎， 话在嘴边，哎呦，就想不起来了。 还有就是话到嘴边说不出来， 对，是说什么来的呀？ 嗯， 咱俩要说什么来的？跟大家。对，有的时候就是会这样，就记性越来越差了。 嗯， 所以提示大家几个吧，就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快速增强记忆力的几个办法。对，咱们可以挑一些好玩有意思跟大家说哈。 好， 首先呢，咱们这个来看看这个，比如说，首先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睡足觉。要睡足觉，要给大脑洗澡。哎，这怎么洗？这个说的洗澡不是说这个真的拿水冲哈。睡觉的时候呢，这个脑脊液呢在脑细胞间的循环比清醒的时候快很多，就帮大脑排出这个一些带引号的垃圾。大脑沐浴呢一次需要是8小时，因此呢尽量避免熬夜，不要让大脑充这个一定要让大脑充分的休息，不让大脑太疲劳了。 嗯， 哎，每天就睡足了8小时才好。 嗯 啊、 嗯，还有就是看似一件不可控的事儿是可控的，比如说做个好梦，感觉是不可控的， 哎、对， 其实是可控的。 嗯， 经常做好梦的人平均寿命会更长。晚上9点之后呢，我们就最好避免什么卡拉 OK 啊、 哎、 应酬啊、做策划的大脑皮层活跃的活动，这样就可以免去做噩梦。 对，就是一到9点之后呢、 嗯、 最好就是已经还找好了快要睡眠的这种状态了，对吧？哎呀，这个可能性不太大啊。 开始找找找找找到12点， 找到1点半，哎，那我们出去唱歌吧。第三个啊，就是说给大脑出个难题，入进废啊、不是用进废退啊，是大脑的这个使用原理，不妨试着记这个记忆路线啊，背一些电话号码，遇到问题先思考，想不起来的尽量回忆，让大脑保持紧张的工作状态，就是说也就是说让大脑呢学会去记东西去思考。你这点还真是，我还真是有发言权。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是在银行工作， 嗯， 他对每个人的这个电话号码、 嗯、 手机，我不知道你现在还能背出几个人的电话，家里人几个， 嗯， 仅有的几个吧， 嗯， 只要周围是朋友，他基本都能背下来， 嗯、 不是有意背的，车号，看一遍过目不忘。 他是对数字很敏感吗？ 不是，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脑子特别好使，就是对这些平时就爱记这些，然后从而且我多年不用，我跟你说一词儿，你就会知道他有多少年了， 嗯， 小灵通， 啊啊，小灵通， 小灵通，我小灵通号码到现在他还能背下来。 哦、 就是所以说所有的号码什么谁的生日啊，然后包括谁车号啊，看一遍绝对能，就大街上一看，哎，这不是那谁谁的车吗？ 嗯， 人家都不一定记得起来，但是他能记得起来。 对，最近我也是感觉好像身边的东西越来越方便，你就会不太动脑子。 对, 对, 对， 然后感觉脑子就越来越慢。 嗯， 所以我最近在想，我要不要每天背一篇课文，把它激活。 春天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春姑娘来了，冬爷爷也不远了之类的。 对，嗯， 由易到难嘛，对不对？ 啊啊， 先两句两句的背。 哎、啊，对对对对， 是不是？ 春，第二天背天来。哎，那前天背的什么呢？哦，春天、 啊。好了啦。 继续往下看啊。有时候呢，我们会做一些，就是让你觉得好像没什么意义的事儿，但是你却觉得它是锻炼你大脑的，比如说。 嗯， 闭上眼睛吃饭，哎，让这个意识集中在舌头、鼻子和手的感觉上，通过阻断视觉信息，能够刺激嗅觉、味觉和触觉， 嗯， 还能减肥，肯定 啊，是， 嗯， 还有呢，就是你看，这就是跟朋友多多在一起的好处了 啊， 比如休闲的时候玩玩游戏， 哎， 还多和他人交流，还有就是常常的开怀大笑， 对， 嗯 嗯，还有呢，像那个。戴上耳塞上下楼梯，就是让你没有这个声音去辨别这个楼梯的位置，一边慢慢走一边这看着啊，平时我们几乎是用不到这个脚趾的，而通过这个有意识的使用它，感觉敏锐度会高一些。 嗯， 还有一个更神奇了，捏住鼻子喝咖啡。 那对于我来说还有什么乐趣呢？ 哎， 我就喜欢闻那个香气啊。 有些人说这个其实很多味觉是有跟鼻子有关的，比如感冒时你是尝不着味这个味道的，有时候捏着这个鼻子你会觉得好像吃的东西味道就稍微淡一点了， 嗯 啊，但是为什么要捏住鼻子这个喝咖啡呢？咱们一块看一下、 嗯、 咖啡香气呢所产生的刺激呢会通过鼻腔黏膜和嗅觉神经传达到大脑，闻不到香气呢，脑只会靠舌头的味觉来努力分析到这个进到嘴里的东西，通过制造一种与平时不同的感觉能够振奋你的大脑 啊， 嗯， 就是你要刺激用大脑去分析你喝的是什么， 哎， 还是要多动脑哈， 嗯 嗯， 还有一些比如说多听音乐啊，这些大家都比较熟悉了，还有什么放开嗓子大声的朗读啊，这个还有这个闻咖啡看鱼的图片， 这个有必要介绍一下， 哎， 香气是回忆的线索，尽量让自己处于熟悉的香气当中，然后眼前摆一些与之全然无关的东西， 嗯， 通过打乱脑对气味的记忆，能够创造出一种让你打起12分精神来工作的内部环境。 闻着咖啡看鱼，嗯，越闻越新奇啊。 其实真的是好像你要通过不停的外界的事物对大脑的刺激，让它活动起来， 哎，就不能你这看着一会儿就眼神越开越愣，一会儿就慢慢就闭上，这不行，对吧？所以说，有很多方式哈，比如还有这个像什么这个到餐馆点一些没吃过的菜，对吧？ 嗯、对对对， 咱们也知道，比如说回家的时候走另外一条路， 嗯， 啊，跟平时走不同的路，

你说就是一派都这样， 对， 有点 比如唱歌，就是唱，像你唱什么都像是在唱大鼓电视剧，类似于这种。 现在可不是这样了， 现在 直接唱大鼓了。对，就是它会互相影响。 不然你给我来一个流行歌曲 啊。你存在，就是你会真的会互相影响。比如说，你还别，就是大家都会有那么一个交集。 嗯， 就比如说都喜欢那个叫什么轻摇滚，还是什么摇滚，就是类似这样的，就类似民谣和摇滚之间的这种，可能大家都会喜欢。或者比如说都喜欢重金属，就这一波人都肯定其中有一个都喜欢的，或者有人喜欢那民谣就都喜欢民谣，肯定是这样。所以说。就我们交集可能就在什么大鼓什么上面了吧，啊， 也挺好的， 平戏，嗯，哎，来看看这个其他朋友的说法啊，哎，你们这个圈里边唱歌都是怎么样？ 啊 啊，年轻貌美的这个小姑娘们唱的怎么样？ 现在大家都比较喜欢，就回归到以前的活动，逛街。 哦，就不怎么唱歌了。 嗯。 哦，那还好，那还好。 除非谁失恋了吧。 你们这年纪还有失恋这一说呢吗？离婚了，离婚了。 什么呀？ 谁离婚了啊？ 你不要现在觉得九零后已经是中坚力量了，好吗？ 哇、你真好意思说。 怎么了？ 哎呀， 你多大？ 我真是就快九零后了吗？林鸿明他说了，说不用 AA 的时候是最快乐的时候。 还有一位朋友说，朋友还我钱的时候也最快乐。 对，你们这是真的朋友吗？啊。来看看那个其他朋友啊， 嗯， 这位叫刘斌的，他说了，说一起吃，特别是吃火锅呀， 嗯， 哎， 还有幻山居士说，每年暑假啊，每年寒暑假的烧烤趴是最快乐的， 嗯， 你看这一大群朋友确实是最快乐的， 对， 嗯， 尤其是在能一块儿，就是这个地方，第二天大家都没事儿，这个地方呢， 嗯， 又归我们所有， 啊， 对吧？就跟现在是不是年轻人就。轰趴还叫什么什么趴？ 嗯，对对对， 这叫轰趴。 嗯，不知道。 就比如说有一个地方，这地儿能什么死趴啊？ 嗯， 然后能这个打台球啊，能烧烤啊， 嗯， 能游泳啊，哎，这么一个地方，这一晚上是归你们的，在这儿可以啊。 天哪！ 对啊，就 果然你们自成一派，这个死趴还要跟烧烤放在一起， 边烧烤边死趴啊！ 天哪！ 嗯， 哎，还有一个朋友也特别的厉害啊，说就是。跟朋友一起在被窝里吃炒面，这应该是大学同学。 哎，我跟你说，这一定是哥们儿， 嗯， 不是哥们儿就闺蜜，多味儿。你说这，对不对？ 我就说在寝室里，大家都窝在被窝里， 都味儿就无所谓了，就是这个味儿就都吃了。不是，你说是在被窝里吃什么面？炒面？ 炒面。 哇塞，韭菜大蒜炒面，孜然韭菜啊，炒面。来看看那个，对，这个其他朋友啊，兔，他说了，说逛街的时候，哎，同时看中的衣服有码，这个合身正好能买下的时候， 嗯， 是那意思，俩人都买吗？不知道。 我觉得通常是这样，就两个真正的好朋友， 嗯， 我跟好朋友最尴尬的一次就是，我们俩去买衣服都喜欢同一件衣服， 那怎么办？ 然后呢，就是。基本没有适合我的码，也没有适合他的码 啊，那还行，那还行。 然后我们就互相拿了再大一码，就为了两个人都能穿。其实两个人穿上 都穿不了， 都大。 那怎么办呢？ 就开心啊，就买一模一样的。 哎呀， 就大点就大点呗。 有钱人的生活真是想象不到啊。 不是，是女孩子比较感性 哦。就可能今天到这份上了， 嗯， 我今天就得咱俩就必须来一件这姐妹装，就得穿一穿。 明天再来退。开玩笑， 对呀，后来你们俩就基本上再进不了那商场了， 拉入黑名单了。绿豆蛙喜欢小太阳说，大概就是失恋之后哭哭啼啼的跑到他家，然后他带我吃好吃的，带我去唱歌， 嗯， 然后还在他家睡了一下午。 对，基本上，然后就有男朋友或有女朋友之后，又再不找他了，失恋的时候再找，是这种感觉。哎，有很多朋友确实是这样，就是。好像你怎么说呢，你说真是忘恩负义吗？真是重色轻友吗？也不是。 嗯，不是， 就好像就是必须是这样的，而且那个人还挺乐意，对吧？嘴上虽然说，嗯， 那我觉得就是朋友的缘分到了嘛， 啊， 然后你的缘分可能紧随其后啊， 对 不对？ 对，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啊？ 我不知道啊，没有闺蜜。关键来看看霹雳李阿三，他说你有什么不愿意跟爱人说，不愿意跟朋友说，想只想跟陌生人说的话吗？他是属于那种就是爱跟陌生人说话的 啊， 大街上跟人说我失恋了，大街上说你疯了， 你能不能给我买一杯奶茶？ 我能不能上你家睡个下午觉？哎， 来看这位朋友说的就比较日常了，说搭伙吃一个东西，吃到最后，然后你说我不吃了，你吃吗？那种瞬间，就是特别自然的瞬间吧。 啊，什么？ 就是一起吃一个东西 啊， 然后吃到后面就我不吃了，你还吃吗？就或者你吃了吧，我吃不下了。 对，两个人吃一根冰棍儿。我先说说你吃了，我吃不下了。 你能想到的就是这些吗？ 啊，但我们都不怎么一块儿吃 东西。你有没有朋友啊？跟人家吃 没有， 跟人吃一个冰棍儿，然后 我先吃第一口啊，剩下都是你的。 然后第一口咬去三分之二。 不不不，舔一遍嘛。对，还有这个少女雷的男朋友他说了。说我就刚刚啊，我跟那个男朋友呢在食堂碰到熟人，他一时兴起呢跟这个我说啊，哎，要不我们走到他面前，说一句看我呀，然后我就亲你，亲完我们就走。我以为呢他只是走到别人面前轻声的说，结果他离了好远大声喊看我啊，全食堂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了他，然后亲了我一口，拉着我就手就跑了。 我们今天说的是跟好朋友之间快乐的瞬间 啊，没让你来秀恩爱， 气死我了！ 但是还确实挺有意思的。 对，对对， 大学生嘛，就别啊，注意旁边万一要有未成年什么的呢？刚才不刚说完吗？在公共场合最好别秀恩爱。 大学生，大学校园哪里有未成年啊？ 这万一 学霸。来看这位朋友，嗨呀，陆森森说，很简单啊，就是一起逛吃， 啊， 即使是很久没见见面了，还是很熟悉。 对， 嗯， 好像之中也没有就那么多事儿，是吧？ 嗯嗯嗯。 啊，还有其他的朋友啊，今天来聊的话题说跟好朋友之间特别开心好玩的事儿。 回想一下还真的是不少呢，是不是啊？ 就想不起来自己有哪个朋友了都。 你刚刚说的多开心啊。 说的都是人家给我讲的。 就是说到比如说你们一起吃烧烤，还有人专门是烤， 对对对， 烤这项工作， 对， 还有就是比如让着你让你先吃冰棍这种好朋友， 哎，对，其实 不开心吗？ 对，其实还真是，就有几个好朋友真是挺幸福快乐的事儿。因为比如说你看你刚才说到这个吃烧烤哈，可能好多人都是比如说吃烧烤的时候喝点啤酒很正常，哎，正巧我们那里边有一个好哥们儿不喝酒，每天都负责当司机， 送你们回家， 而且就是特别称职的这种，所以你就觉得这跟哥们之间很放心，家里边也都是很放心那种， 是啊， 所以说哎呀赶紧珍惜自己的好哥们儿好闺蜜吧， 真的 这个我们节目结束之后给他们打个电话发个微信问声好，啊， 谢谢他们， 互相挤兑两句。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宝贝， 拜拜。 北京时间9:00。